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了，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的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就下载安装或者是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提前了解我们的节目直播内容，然后来跟我们互动的方式依然是在微博上，这是我们唯一的互动平台。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可以提前的看到今天我们想聊的内容。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提前发出你的疑问。今天这个天气真的非常适合聊这个内容。首先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18号的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3例。在书香北京的建设当中，通州区发挥了区域文化和环境的优势，建立起了一批有特色的书店和文化空间，未来呢还会在多个区域加强聚集效应。一辆车、一顶帐篷、一席野餐构成了当下露营的时尚方式。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短视频平台的露营搜索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86%。市民京郊休闲正逐渐的摆脱景区，更加的接近自然。详细的深度报道呢，大家可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全天在我们新闻节目当中带来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一个京郊休闲的新方式的第一个前提是一辆车，接下来是一顶帐篷、一席野餐。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确实要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跟车相关的话题。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狐狸car的创始人杜瑶，杜总，欢迎杜总。 江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到这个现在搜索量啊， 将 近增长了300%的野营的一个需求。 对。 你作为一个车这个方面的从业者来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触啊？ 我觉得这个逐渐的被我们国内的朋友们接受，这种新兴的一些玩法啊，更自在一些，然后那个更舒适休闲一些，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就是大家开始接受和喜欢这样一个模式了。 对， 刚才我觉得我们记者有一个描述，也是我最近的一个感觉，就是现在好像大家出去玩不太会说，哎，我们约到某某景区去玩一下吧。 对， 对吧？大家会很自然的说，哎，我找到了一个，可能也就是一个水边。 对， 比方说西边露营，对吧？哎，我找了一个水边，或者哎，这个空旷的地方很好，这个公园人少。 对， 这个已经变成了大家去京郊游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它值不值得一去的方式。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首先就是 大部分同这个朋友们的这个假期相对集中啊，尤其这个一到这个小长假来临的时候，大家能发现就是景区这种爆满的现象。 嗯， 其实和大家这种希望得到休息啊，这种放松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形成对 相违背的， 对，这个非常这个违背的这个事情。所以来说的话，这种方式的这种出行放松来说，是一种随遇而安的一个状态啊。我觉得这块景色好。啊，然后我就可能把车停在这儿，支个帐篷，然后搭几个小炉子来，啊，非常惬意。甭管是喝点茶也好，还是说一起吃个简餐也好， 嗯， 其实是非常放松的啊。那这种方式来说的话，也是随着我们这个环保意识的提高啊，大家这个在这个随便停留的这个地方，可停留的地方来说的话，轻轻松松的一块畅聊一块，然后的话，最后也是能够把所有的东西该收拾收拾完。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嗯，好，但是这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对，是的。嗯， 哎呀，终于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今天的主题呢，确实跟天气有关。 对， 刚才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跟我的听众分享，虽然我是个南方人， 嗯， 但我真的很不喜欢雨一直下。就我很喜欢北方，喜欢北京的天气的主要的原因是它下雷阵雨。 嗯， 这个我可以接受，哗、 嗯、 就是一下啊，我们收、 啊、 收得很快。但今天目前这个雨势从上午来看 一直下，嗯， 但是因为它也存在一个，因为昨天我就提前跟大家预告了嘛，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可能这个降水会逐渐的在北京的西部和北部会相对集中一些。就昨天的这个天气预报来看、 嗯、 具体的一些雨势的最新的进展，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尤其是我们节目结束之后马上将面临的是晚高峰要到来了。 对， 这个雨一直下、 嗯、 以及它有没有可能在突然加大雨势， 对， 这个是大家非常需要在晚高峰出行的时候关注到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车辆涉水包括自救急救、 嗯嗯、 这些问题再谈一遍。其实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谈过一遍， 对对对， 那个时候就有我们的听众私信我， 嗯， 说今天讲的东西虽然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好实用。 嗯， 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了， 是 比如说一旦你已经进入到了 嗯 水比较深的区域， 是 还踩不踩油门 啊？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关掉车上的哪些东西？ 嗯， 当时我们的听众觉得很实用。 嗯， 那今天呢，我们会依据天气以及我们车辆可能会遇到的一个突发的状况， 嗯， 再给大家更简洁、更实用的一些方法。 嗯 嗯嗯，关于车辆涉水的一些问题啊，以及自救和急救的，大家有疑问的可以抓紧时间提出来了。然后呢，在微博上面，如果因为有时候我会发现我们的评论数和实际上显示出来的不太一样， 哦， 那有可能你的评论呢被微博的这个系统给屏蔽掉了， 嗯， 啊，一些词汇或者怎么样。如果我没有及时的念你的问题，你可以私信我好不好，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就是中间啊有我们狐狸卡 logo， 左右两边有我们的人像，但是这不是重点，上和下都有车辆图片的那一个直播预告帖，大家点开评论就可以就涉水问题呀，出行的安全问题呀，来跟我们聊一聊了。 嗯， 今天你们的官博放了一张你出海的图 啊。哦，对， 所以我们这个凤凰同学就说，帅哥出海亮车涉水，甭管你车亮不亮都有可能涉水。好，在今天这样一个雨一直下的状况当中， 嗯， 好一点的是我们有一个预判。 对，是的 啊，不像可能前一阵儿， 没错， 或者是我们担心接下来晚高峰或者到夜间的时候，这个雨量突然增大， 嗯， 水是突然涨上来的， 是， 但我没有概念，这个突然有多突然，它可能会有多突然。 这个其实跟雨量是有关系的啊。 嗯， 再一来说的话，跟车辆当时所存在的这个位置啊，停在的位置，或者说我们行驶的这个路段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地势的问题啊。 嗯 啊，比方说我们有一些隧道的地方啊，有一些低洼地区， 嗯， 那么这个来说，其实如果雨量突然暴增的情况下，其实水势上涨还是会比较快的。嗯， 这个比较快指的是在几分钟、十几分钟之内， 对，都有可能 迅速的就会，我的车就会进水了。 对，对，是的， 这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不安的， 非常紧张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对， 好，那接下来我想知道的是，当我车里边， 嗯， 比方说我脚底下都已经开始进水了， 嗯， 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我车已经熄火了， 还是说有可能还没熄火？ 还有可能没熄火啊。 那这个时候， 嗯， 我们算是在一个自救的黄金期吗？ 是， 嗯， 就是当这个积水，和我们的车轮形成了一个这个就是一半车轮吧，这个高度的时候， 嗯， 啊，其实这个其实开始我们自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黄金期，哦，啊，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应该做的事情来说的话，首先，啊，还是我们老生常谈的，有启停功能的啊。达到这个功能的话，其一定是在这之前就要把它关闭掉。 嗯，在这儿我也要给很多的新手， 啊，嗯， 我在这绝不针对女司机，因为这个新手男女司机都有可能。 嗯， 我在路上无数次的看到，就开得很慢的， 嗯， 我一回头，我内心 OS 是，嗯，这肯定是个女生。后来发现，哎，也不一定。 嗯， 所以我在这儿是给很多对你的车没有那么熟悉的朋友一个建议。 对， 启停功能， 对， 它是一个小 A 加个圈儿。 对对对。那这个又跟我们发邮件的那 at 不太一样啊。 啊，对，它是个大写的 A 啊，不是小写的 A， 大写的 A， 嗯， 然后外面有个圈儿，这个功能叫启停功能。 是。 然后我们要把它 关闭。 关掉。 对，关闭。 关掉的概念至少在我的车上它是亮。 嗯。 对吧？ 啊，这个确实不太 一样。哦，不太 一样。对。 哦，那还是大家还是要对自己的车有所了解。 对对对。 我的是那个灯。 嗯 ，A 小圈儿，哎，它亮的情况， 嗯， 我是知道它没有启停功能， 是， 嗯，但有一些车可能是它亮的时候是启停功能显示， 对， 哦， 对，是开启状态，这个确实不一样，因车而异，嗯， 对，这个按键大家先找到，先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对， 然后呢，如果实在不了解，哎，它，嗯，哪个是开，哪个是关啊， 嗯， 其实你现在可以试一试 啊，对， 对吧？ 对，而且说实话啊，这个大家可能买车以后。 嗯， 很少去做的事情就是认真的去阅读说明书，因为太厚了，这样还有必要，很有必要啊。就因为尤其对于这个老司机来说的话，我可能接触车比较多， 嗯 啊，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这个大同小异，但是随着车辆的这些更新迭代啊，它有一些新功能的出现，其实我们还是多多少少需要了解一些的， 嗯， 啊， 对，但是现在因为大家大概率现在上班嘛， 是。 现在去阅读说明书是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我为什么说你们可以试一下呢？ 嗯， 就是因为启停功能，它的整体的我的做一个司机的感受就是，我松开刹车那一下，它是马上车就出去了， 嗯， 还是它会，这我应该怎么形容它？ 其实还是发动机的一个工作或者停止的一个状态， 对， 很明显。 如果你松开。 嗯， 刹车就出去了， 对， 这个时候你启停功能是关上的， 对， 好，如果不是这样，反之就是开了， 嗯， 所以你们在今天要晚高峰要上路之前，因为你还不涉及到涉水嘛， 嗯， 对不对，还没开出去的时候， 嗯， 水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嗯， 我们就先试一试，你搞清楚你这个启停到底是在开还是关的状态， 嗯， 那我个人的建议是今天我们就把它关掉再上路， 对对对， 这个是涉水第一步， 但是 重要的 前提条件，我补充一下你刚才说这点啊，就是试这个功能的时候啊，是挂在 D 档上啊，啊，对，因为 N 档 R 档或者是 P 档上来说的话它是不工作的。对， 你这 啊， 不挂在 D 档上，你松那个刹车怎么会窜出去呢？车， 因为对，包括停在平面路上啊，这些都是 没法试啊，这没法试，一定要挂档了以后，挂到 D 档以后啊， 对对对， 再去试它这个启停功能到底是开着还是关着。 嗯，对， 关了再上路， 嗯， 尤其是现在下雨天，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 因为这个大家的平时的通勤路线相对固定， 嗯 啊，大家需要。过多少个桥，对吧？还是说这个隧道等等这些路况，其实大家在行驶过程中的话都会知道，所以对于这些情况下大家是了解的啊。对于这些状态，就是我们要行驶的这个路的环境来说的话，提前做一些准备是有必要的。 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黄金的自救期， 对， 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因为你刚才的一个形容呢是这样的， 嗯， 你说当我们的水已经没过了轮子一半儿， 嗯， 这个时候我们在车里， 嗯， 我大概率不知道这个水是不是到轮子一半了， 嗯， 所以我可不可以以刚才那个判断， 嗯， 就是我脚底下进没进水？ 可以， 我可以以这个判断， 对， 一旦开始进水，它肯定是过一半了， 嗯， 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采取措施了， 对，大概率是这样的， 不要等了， 对，不要犹豫。不要舍不得自己的爱车啊，尽管很喜欢。 一，不要犹豫；二，不要侥幸。 对， 三，不要等。 对， 赶快采取措施。措施是， 同时也不要慌啊。这个时候， 我跟你说，这个很难， 是很难， 很难，因为我们对于水，很多人他是 有一 个 恐惧的， 对对，天生的恐惧和不知所措的。 对， 尤其是你车一直是干燥状态，行驶就行驶了嘛。 对对对。 当突然车辆进水的时候，你说要不要慌？这个 是确实是 想不到，想不到。 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首先就车辆不要再继续行驶啊，因为我们对于前方的积水状态已经不太了解了，或许前面的水是更深的。首先要保持一个停车状态。第二来讲的话啊，我们要迅速打开车窗。打开车窗这个事儿很重要。 打开车窗，因为现在绝大多数的车都是自动的嘛，对吧？ 对， 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时候才觉得说手摇车窗的好处，但不好意思，你现在来怀念手摇车窗已经不现实了。 对对对， 在自动的情况下，只要我的车还没有断电， 对，是的， 哪怕它熄火了， 对， 还没有断电的情况下，我都要赶紧把车窗打开。 但是是这样啊，就是目前的咱们以汽油车这个举例啊，车辆如果突然的这个动力，这个发动机它失去了它的动力以后的话，其实对于它的电路来说的话，也会有停止工作的状态。所以不要去等，不要去判断，我还是建议尽早来去打开车窗。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能够完全有把握的说，这个车的电器元件也是正常工作的一个状态。 这个更要跟大家说了，这个时候我们舍弃掉一点点自己的舒适感。 对， 因为雨很大的时候，大家会说我打开车窗，那你不就是让我淋雨吗？ 对。 但是相较于淋雨和自救，你说哪一个更？ 没错， 是吧？ 是的。 不要考虑自身的舒适感了。第二，这个时候因为你脚底下都已经进水了，横竖它都是涉水了。 对。 我们也不要考虑说啊，那我这进来了以后，我的真皮座椅 啊， 我的什么， 不要再去想这些了，对， 千万不要心疼了， 还是以大家的生命安全为主啊。而且有时候我们也能经常能看到啊，就是说这个拿锤子敲击玻璃来去自救啊，这个事儿来说，如果说有准备的话，敲哪儿也很重要，敲边缘。 凑巧昨天看我们新闻广播的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啊， 转了一个也是这种类似于教学的视频，我认真学了一下 啊，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凭我一己之力，我在没有任何实践的前提下， 对， 我敲开车窗的胜算有多大呀？ 我其实为什么我刚才没有提到敲车窗这个事儿啊，而是建议大家尽早的把车窗打开。其实就是因为，就是首先这种情况下，大家是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那么紧张状态的时候的话呢，可能用力的这个和平时 动作会变形， 对，和平时用力的这个程度不太一样。打敲碎车窗其实还是需要点力气的，这是实话。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工具， 对， 你说我工具很专业，但是也 对。 它是个力气活， 对，因为不包括比方说这个慌张的程度下啊，这一锤子下去啊，首先这个用的力不一样，第二来说能不能打准也是一回事儿啊。对， 对，因为你内心这个时候已经有恐慌了嘛。 对对对。 打开车窗比真的说我的这个电子元件都已经不工作了，我再去敲车窗， 对， 来得快， 对， 然后胜算大，这是绝对可以完成的一件事儿。 对对对。 那从你个人角度啊，我们今天说的其实很多的事情呢，因为车这个东西啊，它也是见仁见智的一个事儿。 是， 我在使用过程当中，对吧？ 对， 哪怕是每一个车企给到你的官方建议，也只能说，我建议啊，这可能适用于我这、 哎、对对对 这个品牌的车、 嗯。 所以我们今天仅代表个人观点的情况之下，你觉得那个安全锤， 可以准备，但是 心理作用大于实际作用。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可以准备，就是迫不得已。比方说，说实话，比方说水势涨得过于迅猛、我们来不及说啊，是不是这车底部已经开始渗水了啊？然后我来有反应，来去摇车窗等等这些动作，或许它水位涨得非常的快。那这时候的话，你发现你的电子元件已经不工作了。只是做一个准备，但是前条件是，如果说在北京啊，我们就说北京来说，其实以这样的一个迅猛速度的涨水，除非你已经开到河道里了，我觉得会是这样啊，就是说， 或者是之前吧，就是有一些涵洞它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对， 因为它瞬时雨量很大， 对， 然后它又是一个低洼地带， 是， 那么 你在高处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水没有涨起来啊， 对对对对， 可能涨了几毫米， 是的， 那是因为剩下几厘米十几厘米几十厘米的水全部都到了这个涵洞里了， 对对对，集中在一起了 啊、 嗯。 它这个涨水的速度肯定是比你站在外面看要快很 多，对对对， 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我们摇下车窗， 嗯， 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要打电话了， 对， 肯定是要求救了， 是 先打哪个 打119我觉得更好一些吧，啊， 哦，因为他们更专业， 对对对， 这个方面的救援更专业， 是的， 嗯，然后接下来可能就要打120了， 对，打120， 对吧？ 嗯， 那这有一个个人建议的顺序， 是 先打119，我们先救出来再说， 对， 接下来我们打120，就如果有不适，你能够及时跟上， 没错。 但这个顺序呢，如果你比方说是两三个人坐在车里，当然你可以分别打， 嗯、对， 对， 对 吧、 嗯？ 如果是你一个人，也千万不要慌， 嗯。 打完119马上打120， 对对对， 嗯 嗯， 而且你迅速报告了你的位置之后，我觉得也可以请119的工作人员帮你打120， 是的是的， 对吧、 嗯、 他们也会有 一套这个，但是你一定要让别人让其他的能够帮助到你的人知晓， 是的， 你现在已经被困的一个状态， 嗯，描述好具体位置啊也非常的关键，对， 大家听得好认真啊，都完全是在笔记本奋力奋笔疾书在记吗？还是不知道怎么来跟我和杜瑶交流啊、 嗯？ 微博我再说一遍啊，微博可以此刻呢，你听到了，你说哎呀，确实这个雨下的让我心里有点发毛啊，晚高峰我到底还能不能开出去？有任何的关于车辆使用方面的问题，今天如果有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讲一讲最近比较热门也比较受关注的这个辅助驾驶啊、自动驾驶啊，这都是什么意思？ 嗯、 来不及我们就放到下一期。说因为今天这个涉水的问题我们还是希望跟大家说的通俗易懂易操作， 嗯， 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来跟我们交流、 嗯、 提出你的问题、 嗯、 或者是你之前驾车遇到过的问题， 对， 可能很惊险啊，你说哇我当时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幸亏我做了什么一个动作， 嗯， 也希望大家把你们好的经验来跟我们 分享一下，对， 因为确实今天在路上的时候我也是跟一个好朋友讨论啊，就是说今年的雨水好像确实比较 多 啊、嗯，就是我们聊涉水问题会聊的可能比往年要多一些， 对， 哎，这也是基于一个它天气也在实时的变化， 是， 那以前我们没有太多这样用车的经验，大家现在可能真的要学起来了，嗯，关键的时候它会派上用场， 对、嗯、 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跟我们聊天，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微博就是我转发了护利卡尔的官博的那一条，可以跟我和今天的嘉宾聊天，评论点开。好，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水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要及时的判断。我现在要开始自救了，然后打开车窗， 嗯 嗯， 当然 这个时候我还能等，还可以在车里等， 还可以等， 嗯，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之前我预判比方说水势啊比较涨得很快，刚才你说到的是车底部已经开始往里渗水了，车门如果打开的情况下不要再心疼车了，先跑出去啊，车门打开情况下、 嗯、 但是说如果水势就是水势涨得比较快，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无力推开车门了，因为外面的压力比较大嘛， 嗯， 这时候的话可以考虑从窗户跑出， 嗯嗯， 这就是我建议大家为什么要开窗。那么如果说自家的车，当然现在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普遍配置了啊，有天窗的情况下，打开天窗， 嗯， 同样打开天窗，那可能 就是你打开侧边窗户的同 时 要打天窗了。 对对对，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这个事儿来说，因为如果说侧窗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很难逃出，因为这个跟车型啊等等都有关系，包括自己身的体型啊都有关系， 嗯嗯嗯， 对，但是天窗的面积会更大一些，是吧？我们可能 你说这个体型的时候为什么看了一下自己 啊，对，最近 就是是 我在考量我自己能不能从侧窗出去啊， 侧窗可能是会有点出去的 对对 对， 对， 嗯 嗯，那天窗的面积来说会更大一些，甭管是全景天窗还是说我们普通天窗，那总之要比侧窗的面积要大啊， 嗯， 而且的话我们人能够往上跑这个事儿，其实无形中车成为我们脚底下的一个基石啊， 嗯， 对，起码不会伤到我们啊， 嗯， 对吧，我们坐在那儿就是哪怕说 对，事实上这就是几次的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件， 对， 之后都会有我的同行去回访， 嗯 啊，就是当时事发地其实我都看了一下， 嗯， 它的水位 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在1米5到1米7之间， 对，嗯， 而我们新闻广播的那个官方公众号， 嗯， 转的一个自救的视频， 嗯， 也说到了这一点， 嗯， 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从外面看， 嗯， 救援， 嗯， 说，哎呀，这水没有很高呀，刚刚没车里，你们还能跑，为什么不往外跑？你们想象一下啊，就是那个视频呢，我觉得我们新闻广播的小编选的非常好， 嗯， 因为他砸了窗户逃出来了之后，他们在一个实验的一个池子里面，相当于， 嗯， 好，车慢慢慢慢慢进去了，然后等他逃出来以后，他就站在那个水里看那个车 啊， 他说现在实时水位1米3， 对， 他说但是我刚才坐在车里，我觉得马上就要没顶了，我非常慌，他说我砸的时候我都不确定我能不能把它砸开，是一位男士在测试， 对对对， 这是一个内外的视觉和心理偏差， 是， 就水位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高， 对， 你说你想象一下，你一个车我就算1米6高吧，或1米8高， 嗯， 他你感觉水位到1米5的时候，你这个车已经， 对啊，已经， 但实际上你出来之后， 对， 你比方说你站在引擎盖上， 嗯， 或者你站在车顶上， 对， 你是完全没有 问题的， 它怎么可能涨到3米多的水？对吧？ 对， 这个又给我们自救达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优势。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包括就是说， 嗯， 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其实坐在车里边，然后看到这些场景的时候，为什么会害怕？首先，我们的坐姿会低，尤其轿车啊， 嗯， 啊，坐姿会低，首先就是看到的这个水位的话，就会涨得会比较高啊。站出来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位小编似的，他站出来的时候，其实他立在地上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感觉。 对啊，因为你想，男士如果1米8的话，1米3的水位就， 对，相当于游泳池嘛， 啊， 对吧， 啊？就还好， 对对 对， 对， 嗯， 对。所以来说，站在车顶啊，其实大部分来说，比方车顶比较滑，大家站不住的话，就天窗打开情况下，你坐在车顶上面，那脚泡在里边当个泡脚盆似的感觉， 那个时候心情可能就没有那么恐慌了， 对，没有那么恐慌，或者起码来说，就是尽管会很心疼自己的爱车啊，但是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生命安全是安全的， 嗯 啊，对于我们等待我们打过的这些报警电话以后，对，等到这个施救的过程来说，其实对于施救人员来说也不会有那么紧张的一个状态， 嗯， 对吧，我们都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哦， 嗯，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不要坐等， 对，不要坐等， 嗯，不管是打开车窗天窗，然后努力的站在外部空间来回看， 嗯，对， 我们都是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没错， 说我现在没有问题，我是安全的， 对对对 啊，因为你一旦坐在里面，你在等， 嗯， 水位越来越高，你 就更慌， 你内心就很慌，你就是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 没错没错 啊，嗯，如果车里面还有小朋友，那就千万第一时间从天窗， 对， 赶紧把它放到一个地势比较高的位置上面。 对， 嗯，好，这个是涉水的部分。 嗯， 我们其实反复的在跟大家说，自救肯定是第一位的。 嗯， 我们也理解一部分的车主心疼车。 对， 我们非常理解。所以在这样一个可能车辆会有频繁涉水的一个天气状况里面， 嗯 。我们还要做什么提前量的准备吗？说比如说在投保方面呀，或者怎么样， 啊， 给我们的车一个保障。 其实目前因为保险的制度改革以后啊，车险这块儿，我们的商业险来说只分为两部分，一个叫第三者责任险，还有一个车损险。那么以前来说，我们会听到的，比方说这个涉水险啊，玻璃单独险等等这些非常明细的险， 嗯嗯嗯， 其实现在都被车损险涵盖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新投保的这些商业险里边，只要您上了车损险，其实是涵盖了这些涉水险的这些内容了啊。保险公司都在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内。 嗯， 对， 就是大家也不要心疼， 嗯， 因为这个保险改革之后，它就是自然而然的涵盖在里面了。 对对对， 所以行业也在进步啊， 是 随着天气的气候的变化而进步， 还是为大家便民的一种方式吧。 嗯，好，说涉水问题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在 刚才咱谈 这个天气之下， 咱们刚才谈到的都是燃油车部分，我需要简单的说点这个电动车涉水过程中啊，这个事儿来说，其实电动车因为它不会涉及到这种发动机进水的这些问题啊，然后呢，这个一般的车主可能会更放心的能够把车辆开到更深的地方去，因为包括一些我能看到的一些短视频啊，这个车恨不得都已经没过机盖顶 还在往前开，这种情况对于电动车来说的话是容易这个实现的。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说，首先，电动车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燃油机的这种精密的这些构件啊，所以它可以忽略到一些，再加上它一些的防水措施，它可以忽略到这方面的一个顾虑。然后再有一方面来说的话呢，这个电动车它因为大部分的电池它自重比较大，但是在水的浮力这个面前来说，其实大家还是要有足够的意识，不要往更深的地方去行驶。 嗯， 啊，就是曾经我这边也是看到过一个视频，一个小型的这个紧凑型的吧电动车，自重是2吨，这要比我们同样大小的这个燃油车它自重要大得多。 嗯， 啊，这种情况下，这个车，行就是在也是行驶的一个水池子里面去做测试，水深80厘米，啊，这个车已经飘起来了。那么这个车一旦飘起来，它没有桨的情况下，它是失去动力的。 嗯 嗯，但是车里边同样也是开始慢慢渗水。 嗯， 这个来说的话就不容乐观了啊！我们同样也需要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自救方式。 而且它飘起来以后，它会晃吧？ 对，它不稳。 嗯 嗯，它不稳。这种情况下，其实大家也是会发现会非常危险啊、 嗯！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自救来说的话，也就是我要跟电动车主的朋友们来聊的话，就是说，不要因为我们的涉水能力要比燃油车要高啊、 嗯， 就可以大胆的往前往水的这个涉水区里边去扎。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对于水的深度并不了解，一旦说因为水的浮力把车完全拖起来的时候啊，那咱们就只能随波逐流了。 嗯，明白。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更应该更早的采取行动。 嗯，其实就是谨慎的对于涉水这件事情啊，不要过多的去，这还是同样啊，我们以同样的一个方式来去衡量，就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轮子的什么位置。 嗯 啊，因为我们尽可能的避免它进到车内嘛，啊，是个我们打开车窗能看到的啊，如果说过深的地方的话，我们就要谨慎或者是停止继续往前行驶。 嗯 嗯，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嗯，刚才我去回复大家的疑问去了，没有听到有一个点说、 嗯、 对于电动新能源车来说， 嗯 那么它会还是不会存在于熄火的问题，或者是说这个电子元件它会更早的失去作用吗？ 啊，不会不会、 啊、 它会更晚、嗯、对更晚对、 嗯、也就是说我们打开车窗的这个时间或者是逃离车的时间 要比燃油车要好一些，是吧、 啊、要快一些、 嗯、对 哦，嗯嗯，要长一些。好的，C 小儿一见说内容贴近生活，关键的时候一定要自救。另外主持人今天笑得很开心，有吗？这么明显吗？嗯，对，因为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就笑得开心一点。另外呢，也确实就是我总是觉得我们能够给大家在40分钟的时间里面带来一些简单、实用、易操作的内容， 对， 这是会让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像我这样一个女司机都能听懂的话，我觉得绝大多数的朋友都听懂了、 嗯、 而且呢我又是不是稍稍给大家再翻译了一下，是不是就更好懂了？我们有很多的判断的标准， 嗯 啊，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标准到来之前 对 就自救。 是呢， 嗯，不要等到说啊好了，今天节目里边说了他到这个时间还可以啊，还来得及。 不要有这么一点点的最后那种关键时刻、 嗯、 因为我个人是任何事情都想做提前量的。 是 啊，我虽然给到大家说这个水、啊、已经开始进来了、 嗯、 我们还有机会打开车窗，那也不是。 对 就是你已经发现说前面的路段好像很多车过去都是吧，这个水都已经在荡了。 没错 那你还不、 嗯、 要不然停车。 对， 就不要冒险涉水。 对， 要不然就是你真的打开车窗往里开。 对对对，其实还是刚才你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发现有些朋友可能胆子比较大啊啊，对于这种比较深的水位的这个路段的话行驶，然后溅起的水花，我们如果看到他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在后面跟着往前走，其实这个对于前车来说的话是更危险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水因为这个车辆的行驶啊，荡出的水这个高度溅起的水花可能都会影响到后车它的发动机的进气、 嗯、 啊， 它本来有可能水位没有那么深。 对， 这个事儿来说的话，其实前车好，可能没有任何问题的通过这个路段，那对于中间这台车来说的话，有可能就停在车里边，而停在路灯中间就动不了了，因为已经进水了。 这个很好的解释了我之前的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可能通过同样一个涉水路段， 对， 就你会发现有的人是刚刚开过去了， 嗯， 然后他再回头看说，哎，那个车不是车的质量问题， 对对对， 哦，也跟品牌大概率无关， 对， 真的就是刚才你说的， 嗯， 它那个水已经荡起来了， 没错，溅起的水花都会对后车的这个进气这块受影响，因为进气直接联动的是发动机。 嗯 啊，那水可能通过这个途径就进到发动机里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对于大家是否能够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有关系啊。车一旦进水灭车了，不要试图再打车。 嗯 啊，一旦再发生过这个我们启动车辆的这个动作的话，首先是大概率是徒劳的，第二来说的话，保险公司是拒赔的。 保险公司为什么要拒赔？ 嗯，对，因为这个属于你扩大了损失。 哦，你人为扩大的损 失，人 类 扩大损失，对。 哦，那这一点就是熄火就熄火了， 对，不要动啊，尽可能的还是去想自救的问题。 哎，不要再挣扎了， 对， 生命安全第一， 没错。 但是我们听众也说了，困在车里最难的可能还是怎么心理平静的面对险情。 嗯，确实很难。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做提前量， 对， 就是保证你不困在车里， 没错。 我们一定要先逃出来好吗？先保证自己是安全的，我们再从第三方的视角再去看车怎么救出来的问题。 对 啊，我觉得我很难，现在你问我说我怎么给你一个方法让你很平静的面对你困在车里这个事实，唉，我觉得大概率很难。 对， 所以我只能说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要的目的是保证大家不被困在车里。 是的。 这是你要补充的新能源车的问题， 没错。 好，其他的问题呢？然后还有那个雨果微雨说，练好游泳是不是也是个自救的技能？ 对， 这确实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很重要。 对对对， 这个我跟你说，练好游泳这事儿啊，它不局限于涉水的问题，车辆涉水的问题，它是你个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涉水，它可能都会有一些作用。我就别说别人了吧，我都还没练好呢。但确实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啊。你说你真的车窗摇下来了，你要开始往外，如果这个水位突然上涨，你真的不是往外跑了，是往外游。 是，是的， 但你刚才说的那个可以逃到车顶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对， 至少我不太需要往外游。 对，这个事儿来说就是。反正要把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这样的话我们自己的伤害可能减到的最低，对吧？啊，这个事儿来说的话，就是要看大家首先，但是这个一聊到游泳这事儿的话，你站在车顶这个事儿，可能因为车顶也沾水了，也比较滑啊，这平衡能力的问题这又体现出来了。所以我刚才 穿个防滑的鞋好像变得更加重要。 所以我建议大家的是坐这个坐在车顶上，然后把脚泡在车窗里边啊，当个大脚盆用。反正已经这个样子了， 在这儿我要更正他的一个说法，因为之前在郑州汛情的时候，我就关注过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人可能是被迫涉水，就他必须要从，比方说从家里游出来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之后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要你要及时的清理 啊， 你身上被雨水， 哦、 对，因为它会很脏嘛，你实在是不知道雨水里面有什么， 对， 这个问题啊，在我们已经缓解了心理状况之下，获救了之后， 对，这还是获救之后嘛， 之后的事儿啊，一定要及时的清洗一下， 对， 甚至是说有可能，比方说你在逃生的过程当中，划伤了呀，或者怎么样，一定要第一时间清理伤口，因为这个雨水的它的问题，对，很，然后呢，雨果微雨还补充了一句说，心情沉重，不要沉重，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先把任何的问题先了解。我们怎么解决它？然后第二步，当有可能你已经预判到有危险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提前量好吗？千万不要把自己，就是，侥幸心理的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危险当中。 对， 因为那个我们现在还是有机会、有时间，在学习自救技能的前提之下，提前 对 逃走。 到时候我可以。到时候在你的微博上我分享一个图片吧，就是涉水一辆车辆然后拖到修理厂以后的一个状态啊。对，这个也是，这个可以我们今后来慢慢聊啊，包括涉水车，这个我们为什么对于涉水车辆的这个 属于三大麻烦之一啊， 嗯嗯， 对吧？重大事故， 包括它的 处 置的问题， 对对对，而且不建议大家说去碰触这个水炮车， 嗯，不能买。 对，我们可以给到大家，就是给分享到时候放你的微博上吧， 好， 你看一下啊，放在评论里边， 嗯， 就是拆成什么样子。 带图评论是吗？ 对对对， 再一次让我们触目惊心。 对对，因为正好跟他说到水泡这些事情。 嗯，但是小二意见在我们的群里面说，我们今天的提醒也都是很好的。 是， 对这个任何事情，我们都是防患于未然。嗯，非常感谢呼力卡尔的创始人杜瑶来到节目当中。嗯，今天呢，大家在拿小本本记的同时，有未尽之事宜，有没有提出来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深海鱼儿说，那就下周见了。你说的比我快好吗？我结束语还没来呢。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确实要下周一再见啦。记住，关于涉水车辆自救的这些问题，微博可以继续的给我们留言，之后我们也会带图评论回复大家，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啦。下周见。 用时光泡一杯茶，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